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185章，醉酒。腊月28，袁子峰把提前准备好的礼物放进后备箱，再把李琴书抱上副驾驶位坐下来，有点紧张地敲了敲方向盘。要出发了啊。 出发。你别抖。 那谁抖了？有什么好抖的？谁跟你说我抖了？ 李琴书笑着用手抚上袁子峰略微颤抖的手背。 哼，想不到堂堂袁小少爷居然会因为见家长吓成这样。嗯， 袁子峰吸了口气，为了男人的面子，好歹把紧张的心情压下去几分，踩下了油门。李家早就知道两人今天回来，李母一大早的就去菜市场买好了菜，回家就开始煮煎炒。等袁子峰和李琴书到来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把大菜都做得差不多了。接到电话的李母匆匆下了楼，打算给袁子峰搭把手。袁子峰正琢磨着把礼物挂手上再抱起李琴书呢，就听到不远处李母喊了一声， 回来了，来来来，我来拿。 伯母，您慢点，我能行。 他挺尴尬局促地站在原地，拦住了李母伸出的手。 得了，你买这么多东西一个人能拿得了？你只要负责把我们小叔弄上去就行。 袁子峰下意识看了眼李琴书，李琴书无奈地笑道， 过来抱我。 袁子峰哪敢再多说什么呀，等李母拿了他买的礼物，他就关上后备箱，俯身把李琴书打横抱起来往楼上去。袁子峰和李琴书这动作其实挺羞耻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李琴书这次显得特别自然，好像是有心在李母的面前展示自己的幸福感。袁子峰自然也是无比的配合。进了电梯，气氛显得有点尴尬，李母好几次想找个话题聊聊，扭过头看到俩人的动作又把话吞下去了，这气氛直到进了房间了才好了点。袁子峰把李琴书放在沙发上， 伯父伯母，我给你们买的礼物，你们看看喜不喜欢。 袁子峰听从了李琴书的建议，给李母定制了一件旗袍。他专门去找了国内制作旗袍的大师，为其量身打造。旗袍是深蓝色的，看上去典雅端庄大气，非常符合李母的气质。李母一看就爱不释手，连带着对袁子峰的喜欢又多了几分。送礼付的是一套茶具，袁子峰特地选了白玉质地，价格不菲。李付最开始还不愿意接，是李琴书多说了一句， 反正我们的就是你们的，拿着吧。 李父这才接下来。因为礼物格外受欢迎的缘故，屋子里这气氛一时十分的融洽，李母的不自在也消散了些。其实俩人谈恋爱和平时也没太大区别，除了时不时的眉来眼去以外，李琴书还是他儿子，他甚至还多了个儿子。李母很快就想开了，这一想开，对袁子峰的态度简直好到极致了，完全拿他当亲儿子对待。李父直接开始灌酒，喝得袁子峰满脸通红。李琴书一想起袁子峰喝醉那情形就一阵后怕，赶紧开口阻挠， 哎，行了行了啊，别灌了，他喝醉了撒酒疯。 袁子峰已经有些晕晕乎乎的了。 我不撒，我喝醉了挺乖的。 哼，你乖得很。 是，我乖得很。袁子峰点了点头，顺着李琴书的话说下去，完全不知道李琴书这是在反讽。 小袁还挺可爱的，你别拦着了，你爸好不容易找个陪他喝酒的，你还不让他喝呀？喝醉了就喝醉，反正咱家大，还能再住一个人。 李琴书没好意思说，就算不能再住人，袁子峰还能挨着他睡啊，俩人早800年都同床共枕了。袁子峰被李父一杯接一杯的灌呀，到最后有点口齿不清了。李父也晕晕乎乎的，左右晃着就进卧室休息去了。袁子峰偏偏要挂在李琴书身上，不住喊他的名字。 李琴书，李琴书，你在哪儿呢？你在哪儿呢？ 我不在你身边的吗？ 嗯，走，咱俩逛超市去。我要吃鸡胸肉，你给我做好不好呀？ 李琴书尴尬的已经起飞了。一旁李母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呢，袁子峰这撒泼耍横的样子，估计他酒醒了之后自己都得尴尬死呀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应该都不敢再见李母了。袁子峰现在喝醉了，哪儿还顾得上想那么多呀，整个人倒在李琴书身上，脑袋放在他腿上。 李琴书，李琴书， 你先带他进你房间去睡会儿，我煮解酒汤。你爸那个人把不住量，怎么这大小伙子连你爸都喝不过？ 你也不看看喝的什么，我爸那人从年轻时候喝到现在，你看他什么时候白酒下过2斤啊？子峰才多大点儿，喝晕了不是正常吗？ 哟，现在都会护着了。行了，赶紧扶进去睡着吧，我看他整个人都倒了。他还能走路吗？不能走我来扶，别把你也给摔着了。 没事儿。 李琴书一只手卡着袁子峰的腋窝， 大不了我把他给拖进去。 李琴书坐在轮椅上扶人确实有些麻烦，但幸好袁子峰挺配合的，他只需要牵着他的手，基本上李琴书走哪儿他就去哪儿，特别听话。都说酒品见人品，李琴书以前觉得袁子峰这酒品不怎么样，现在突然觉得也挺好的，虽然他闹腾，但也是踏踏实实的可着李琴书一个人闹的，无非也就是抓着他的手不让他走而已，这不是什么大问题。李琴书扶着袁子峰在床上倒下，艰难地抖开被子给他盖上。袁子峰翻了个身，双手死死箍着李琴书的手腕。李琴书抖了抖没抖开，于是喊他一声： 袁子峰。 嗯。 袁子峰应了一声，双眼紧闭着，眉头却皱起来，但他手上的力气却是松了几分。 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，啊？哼，别走开，下集更精彩哦。